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超。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周三的早晨，这里是青年说，我是青年王爽， 我是青年张悦啊。青年说是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推出的一档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希望每天早晨的8点到10点，在这儿和大家一块儿分享资讯，一块儿分享青年人的观点。 我们来划重点哈，青年资讯服务类节目，首先这是给年轻人听的，只要你觉得你是年轻人，你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成为年轻人哈。另外就是每次在之前的一个小时呢，会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的一些资讯，那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青年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嘉宾。今天呢也是预告一下，在9点到10点这个板块会来一位我们的青年代表，对吧？ 他叫林雅薇啊，是一个关爱自闭症孩子的一个青年人啊。 是的， 到时候我们会在9点钟的时候把他请到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青年人的故事。当然了，如果您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可以把收音机调成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还在被窝里还没起来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啊，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好，那就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板块。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说起资讯的话，我们先来关注的还是天气啊。北京市气象台预报说，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将再创这个冬天的气温新低值。那么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是-1度，明天最高气温是-2度。夜间这个更狠，最低温将达到-10度。这意味着明后两天，从太阳升起到落山再到升起，气温都会持续在冰点以下徘徊。不过从本周五开始，也就是后天开始，气温将缓缓回升，到下周初的时候，白天最高气温又会复苏到4度左右。 那也提示大家，最近这一周，这将近10天吧，从1月9号到1月17号，那就是我们老话说的3-9天。所以这个17号呢，一直持续到应该是下周中的这个时间，这个阶段是全年中最寒冷的，也是我们人体最脆弱的一段时间。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要做好防风保暖，穿得厚一点儿，然后把这个尤其是耳朵呀、手啊这些可能没有这么冷的时候都不用太防护的这些部位，都给暖和起来。然后也提示大家，在这个吃方面也可以注意一些，比如吃一些御寒型的食物，像海带呀、紫菜呀、菠菜呀、胡萝卜等啊。这个热腾腾的火锅冬天里大家都喜欢，但是也要酌情的吃哈。不能吃的太多了， 是 吃的太多，油盐太高。 这个天儿都开始变冷了，但是雪还没有下下来。 油抱琵琶半遮面呀， 大家这个都很期待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天儿变冷了。我们还继续来说啊。 说完这个冬天哈，说完这个天气，应该说这个天气的冷伴随着春节快要到了，年快要来了。那我们也在节目中持续的跟大家在分享今年春运的一些消息，从这个春运抢票开始的第一天，对吧？1月3号就跟大家提示了，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 出行哈，说春运抢票站已经开启了，平台代理是否是黄牛，再度引起了各位网友们的争议，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其实，这个互联网时代哈，网络购票已经成为了春运抢票的主流形式。那么除了12306官方渠道之外呢，其实春运的购票期间，很多的这个跟出行有关的一些网站都推出了这个抢票软件，其实就是一个用来抢票的插件。 哎， 啊，那这种抢票软件究竟合不合法呢？究竟属不属于黄牛呢？其实大家也在，讨论和持续的热议。 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说，像这样的火车票网络购票平台啊，它收取的是服务费。和黄牛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消费者当前应该警惕的是各类这样的抢票软件最终是否泄露了个人的用户的信息和隐私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为毕竟我们在第三方端第三客户端，比如说啊，这个某个抢票软件上肯定要输入自己的身份证、自己的这个用户名，甚至自己的密码，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他，他才能替你去买票嘛。 是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有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所以大家还是要权衡一下这个利弊哈。那之前其实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了一些抢票秘籍，比如说你可以可以买一个长线的票，然后或者是买一个就是接连着这个换乘的这样的票哈，有很多的方式，或者是说北京的票难走，那可能我们去周边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天津看看啊，对吧？也给大家一些其他的方法和其他的一些思路。那说完了这个春运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出行的一些事儿。说滴滴将推出共享单车平台，主打免押金啊，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儿哈。首先，滴滴大家非常熟悉了，现在在这个打车领域，对吧？ 对， 抢占了非常大的市场。 是， 那他要推出这个共享单车平台，还主打免押金，让我想到了小蓝车。 对，而且这个时候他突然进入，这是意味着什么呢？把这个免押金作为自己的这个噱头，然后拿出来，是不是对吧？是有什么意思吗？滴滴方面表示，单车平台上线后，小蓝和滴滴自有品牌都会免押金。但这个 OFO 尚无定论啊。目前市场上的共享单车绝大多数都是需要支付押金的。费用在99元到299元不等。押金监管不善也成为行业的顽疾。那么此前多个品牌都曾经爆出来说挪用过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押金，引发了很多用户的恐慌。 确实这个共享单车的押金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是流动的现金吧。因为你这个押金可能付出去之后，因为你可能不定期的还会使用这个共享单车， 对， 所以很少很少有用户说我主动的去把这个押金退出来。 对，我今天骑一次5毛钱，然后还要把这200块钱押金再想办法再退回来， 对，就非常的麻烦了。但是自从小蓝单车的这个事情爆出了之后，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存在共享单车这个软件，或者说这公司里的这个押金哈，就心存狐疑了，就觉得没有那么有安全感。所以可能滴滴推出的这个平台，我觉得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在这个已经经历过这共享单车乱战之后哈，他可能想有一个这个整合的优势，把这些平台啊整合起来，提供一个共享单车的平台。其二呢，就是推出这个免押金的模式，然后呢获得最大的用户量。 其实我觉得他的数据会比较大一点吧，因为他掌握了这个出租车呀、汽车呀这些的这种区域上的这种交通的，哪个地方交通压力大，可能他把这些小单车就会派到哪个地方去啊？ 是的，不同次元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哈，都要被他这个统筹在滴滴的这个品牌之下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出行有关的事儿吧。 这个 说的是美团打车。 对，都开始跨界啊。滴滴出行是进入共享单车啊。美团啊，一个原来这个在这个食品行业啊，我们应该说对吧，则打入了， 主要是做团购，其实 团购方面则进入了网约车的市场啊。昨天有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个事儿。 美团打车呢将于1月12号起登陆北京，但是昨天下午呢，北京市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目前尚没有依法在北京市申请开展网约车业务的这个 就是资质吧，他不具备在北京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资质，所以1月12号呢，我们暂时可能还等不到这个美团打车入驻北京。对于美团这个平台，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主要是做团购啊，除了做这个餐饮之外，现在其实团购非常多了，包括这个美甲，包括你出去订个酒店都可以用团购。那其实它主要打的这个概念就是实惠， 没错， 就是便宜，所以各行各业任何消费领域都可以被这个就刮过一股这个便宜的风吧、 哎、 那美团进入到这个打车领域之后，会不会又引发这个打车领域的一股这个价格战呢？我们来观望一下哈。 而且它有很多资本介入啊、 嗯、 我们编辑查询发现，其实美团打车已经在南京开展了10个月的业务了、 嗯、 很多这个使用过美团打车的用户都觉得美团打车价格确实相比便宜一些。 嗯， 不过在活动结束后啊，就是它这种优惠活动结束后以后啊、有可能差别就不大了。 嗯， 另外也有用户反映说美团叫车比较慢，有时候会派很远的司机来接单，而加入了美团打车的司机则表示，美团打车现在活动挺多的，奖励也挺多，但是这个接单量确实比较少。 你看，感觉这个价格战的苗头要涌现出来了， 开始了、 通过这个各种活动、各种优惠来这个，笼络用户啊，之后怎么办呢？这个我们都见过，对吧？什么神州租车呀，很多这个网约车的品牌， 什么首汽约车呀， 都经历过这个 易到啊。优步啊， 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然后要再来一轮吗？就看美团有什么新的招数啊，能够吸引用户了。说到这儿，给大家送一首歌吧，来自这个今天早上第一首英文歌 Let the Feelings Go。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通过花椒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因为在这个地方您不仅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还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除了互动以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福利在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大家来啊。我们2018年的时候，九八二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也全面的改版，有一些精彩的互动和精彩的福利等着大家。 嗯，总之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工厂，希望大家都来寻找它的魔力吧，感受它的魔力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资讯哈。说到这个出行呢，就不得不说停车的问题了。那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如果开车呢，可能会深有体会，就是说这个东城和西城啊，这个停车的感受非常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西城相对是老城，对吧？这个朝阳呢，这个东边可能相对是偏新一点，所以西城的这个配套，尤其是停车位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稀缺， 挺费事儿的啊。 是，尤其是这老小区里停车难。那昨天呢，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表示说，今年的西城区将实现路侧停车电子收费的全覆盖。 就是到时候就比较的规范化了啊。具体来看，就是今年西城区计划在三里河路、阜外大街、广外大街等51条道路的共计4600多个停车位上，安装这样的电子设备，实现辖区内这个内侧啊停车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刷二维码或者刷手机就可以停车了。而且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停车员是不是假的， 是的， 或者说是在这路边停车行不行这样的问题了。 对，就是这种就是收停车费的这种乱象吧，可能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那也给我们这个生活在西城的小伙伴们应该说是带来了一个不小的福利。继续跟大家分享哈，说一些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初中实践活动成绩将计入中考成绩了啊！在北京市教委宣布呢，说从2018年起，北京市初中实践活动成绩将计入相关科目的中考原始成绩。而这里说的实践活动呢，主要是指两种：一是初中生的综合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开放性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个跟我中考的时候真是不一样， 不一样。据了解啊，学生按规定完成一次初中实践活动记1分，合计50分，综合实践活动成绩除以3，分别计入思想品德、历史、地理科目中啊这种原始成绩里。所以说，因此这个开放性的实践活动，综合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占比越来越高了。 这也是我们在践行这个素质教育的一个比较大的举措吧。因为可能这个书面上的这个应试的考试不能单单的衡量我们一个学生的综合的水平，所以也需要比如说社会实践活动啊。也希望这个在读书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小同学们多多的拓展自己更多的社会实践的能力。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铁道建筑报社的记者刘英才啊。英才兄你好。 你好， 能听到我们说话是吧？你听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这个技术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哎，现在能听到吗？ 我能听到。 稍等啊。应才兄今天早晨起得挺早啊。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连线啊，有的时候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灵敏。现在怎么样？能听到声音吗？ 现在可以听到了。 我能听到。 哎呀，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也能听到，来看看我们豪华的直播间。这是我们的主持人啊，王爽。 Hello，Hello， 英才兄你好。 英才，能给我们说说你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儿？ 上周末刚刚从非洲的东部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回来。 哦。 我想分享一点比较奇妙的旅程吧。 哇哦，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样美妙的旅程？ 我呢是作为中非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的首批乘客，体验了一把这个铁路的美妙之处。非常奇特，非常好玩。 中国的铁路吗？ 对，这铁路为什么好玩呢？其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修的。 哦， 是我们中国人修的一条铁路。 在什么位置呢？ 它是从埃塞首都 亚的斯加贝巴一直到东非海岸的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在车上呢，我遇到了一个乘务长，他是22岁的萨利哈。他就告诉我说啊，他说哎呦，我能在这个车上当这个乘务长真不容易，我这PK了很多我的同伴小伙伴们。 然后呢， 他说以前啊，埃塞俄比亚的这个很多印象是干旱和贫穷。现在呢，在中国人的帮助下，他说这条新铁路成了埃塞俄比亚的新名片，他能够到这个铁路上来工作呀，感到非常非常的自豪。他说他要向中国人学习，向中国管理者学习，希望能成为埃塞俄比亚第一代的电气化铁路的管理者。他有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 有没有提到咱们中国的这个建设铁路的技术以及施工的速度，咱们的中国速度？ 哎，对，我在这个车上啊，看到了全是浓浓的中国元素。这个车里边的车厢啊，餐车、硬卧、软卧、硬座，全部是中国标准，也就和咱们中国在北京原来的那个，它因为它不是高铁啊，就和现在普通列车是完全一样的。 就除了人不一样，人是 人的肤色不一样， 肤色不一样。 说以为就是在中国，以为就是在我们中国的，比如说上海啊，或者是石家庄啊，或者成都啊，是一模一样的，感觉非常的亲切。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如果不往窗外看，不知道是非洲啊。但是呢，如果你往窗一看，小鹿在悠闲的吃草，这个不停的成批的骆驼跟你一起奔跑。远处的狒狒不停地跟你招手。而且我们穿过了原始森林，穿过了原始部落，他们都纷纷向你挥开双臂，感觉这种旅程啊非常的美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而且呢，我还遇到了一位西班牙的一个男性乘客。他就告诉我，哎呀，他说他能够坐上这趟首班列车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呢，他之前就看到了一本旅游介绍，说这个车快通了。他想从埃塞首都亚的斯加贝巴坐火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旅游，但是坐汽车呢非常的缓慢，非常的一个就时间太长了，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呢，他说哎，他听说这个火车通了，专门打车到了这个火车站，买到这张票。他跟我说，一直一路跟我讲，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哇，这个 感谢我们中国速度吧， 对， 感谢我们中国的施工队吧。 这个经历太美妙了。英才兄什么时候再去日本？不是再去非洲啊？把我也叫上。 哎呀，太好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所以说这条铁路呢，我因为在车上和他们交流啊，我们中国人是从17年前就开始编动这条铁路，经过7年的谈判，4年前的铺轨。以及3年前的这个通车铺通，1年前的运营，一直到现在才把这个火车修通，而且以后我们这个铁路的运营，6年的运营是由我们中国人来实施的，所以说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 这一点是真挺感动的，17年时间。 哎，对对对，然后现在咱们经常就说啊，这个中国有新四大发明，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高铁。所以我想说，我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中国高铁不仅在中国领先世界，而且把中国的铁路运到了全世界，送到了全世界。 好， 谢谢英才兄，非常让我们觉得骄傲的一个体验哈，让我们这个身在国外的中国人啊，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爱国之情。 希望有时间啊，也希望英才兄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好好的聊一聊在非洲的感受。 期待经常跟你连线。 好， 那 谢谢， 拜拜， 再见， 拜拜。 好， 谢谢。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了8:30，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待会儿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接下来。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华。 拼年 心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人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当然了，如果您开着车，可以在 FM98.2 AM927 上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观看视频直播。当然最重要的是打开微信搜索982魔力工厂，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王爽和张悦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我们不一样哈。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资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条关于初中生的这个教育的资讯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高中合格考不再有条件免考。那怎么回事呢？市教委提出说，从2017级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必须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有条件的准予免考。也就是说呢，高中阶段入选市级以上体育或学科集训队，参加北京市或国家级各种竞赛的选手，如果参赛时间和档次合格性考试时间冲突，不再像过去一样准予免考了，应当选择其他时间参加相应科目的考试。应该说是这个考试的这个严肃性和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口子收紧了，这个条件也是更加的严苛了， 就是说必须得参加这个我们可能就是会考吧，就是合格考，就是会考嘛。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学生，不管是这个从省级或者市级上拿过奖的，或者说是参加什么什么比赛的啊，回来还得来参加这个会考。另外根据要求，北京户籍或者北京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职技类这种学校的在校生以及社会类考生都可以参加高中的这个合格性考试。普通的高中学生13门科目全部达到合格水平以后，可以颁发合格证。而你像这种专职技术类的和社会类的考生，9门合格考试达到合格以后，就可以颁发合格证。不过证书上会注明极致职技类啊，职是职业的职，技是技术的技，职技类或者社会类的字样。 总之可能给之前的一些抱有一点点侥幸心理，说我是体育生对吧，我参加什么这样的比赛那样的比赛，可能可以这个逃过这个合格考试的这些小同学们啊，这扇 门 又给你们关上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非常重要啊。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今天早上的资讯哈。说今年的征兵将实行网上报名了，优先批准大学生毕业入伍啊，确实是当兵光荣哈。现在也是很多的大学生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 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真的就是没有去当上两年兵。就是我特超想，后来 还有机会弥补 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我上网 太老了， 对，不要了。然后呢，你可以是那种文职的兵，但文职的兵不够刺激，就想当那个就最普通的兵，对吧，扛着枪然后但是那个年龄限制上面好像我印象中是23岁还是24岁以后就不能再报这样的义务兵了。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只有在特别青春的时候才能去做的选择。 如果真的有机会，上大学的正在上大学的大学生们可以去试一试来参加啊。 相信你只要一朝当兵，你终身都会流淌着这个军人的这个血液吧，这种气质会影响你一辈子。也告诉大家，今年的征兵呢将优先批准大学生毕业入伍，确保大学生征集数量和质量。大学生们若想报名应征呢，需要参加体检、政考、审批定兵、分配去向等环节，并且要在离校前完成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和预定兵工作。提醒各位有应征意向的青年朋友们，可以登录全国征兵网查询详情。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两条关于体育方面的消息吧。啊，这个曼城重构开启了谈判，正式谋夺桑切斯啊。这个足球方面说，一月份的转会窗口已经正式开启了。身为英超领头羊的曼城呢，如今也准备继续补强球队的实力。现在呢，他们已经正式出手，准备谋夺这个阿森纳的王牌桑切斯。 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桑切斯转会案的谈判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曼城和阿森纳方面都已经做了谈判，坐在了谈判桌前啊，商谈这个桑切斯的转会费。目前阿森纳给桑切斯的标价至少是3500万英镑，同时他们愿意啊放桑切斯在一月份转会离开。本赛季的时候，桑切斯的表现让阿森纳上下都非常的不满。截止目前，他出场21次，仅仅打进去了8球，相比于上赛季51场30球的效率，确实滑坡不少。不仅如此，此前也有报道称阿森纳质疑桑切斯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桑切斯在划水偷懒，并没有为阿森纳拼命。这或许也是阿森纳打算在一月份啊把桑切斯赶走的原因。 去有去的原因，留有留的原因。就看这个应该说球队吧能否激发这个运动员最好的一个状态。 哎，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湖南师范大学的韩雪，你看他正在这个哎，你的牛奶呢？你给他看一看。 不好意思，展现出来。 啊，韩雪现在是在自己的宿舍里是吧？ 是。 大家都起床了吗？还是说已经出发去？ 哦， 8:37都就已经起床了。 因为要考试周了嘛，所以说每个人的作息还是比较规律的，都着手准备复习了。 韩雪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大三的学生啊。湖南师范大学是在一个具体什么位置，给大家讲一讲。然后最近在湖南师范大学你发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给我们青年说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湖南师范大学是在湖南省长沙市，哎，就是在省会。然后呢，主要是在5A级风景区岳麓山下面，尤其我们院就是在岳麓山脚下。然后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我特别想问，你们那儿下雪了吗？ 下雪了， 真的。湖南都下雪了。 湖南有地区还是下了雪，长沙没有。但是虽然没下雪，气温依旧很低。比如在岳麓山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雾凇的。所以说。很多南方人还是很兴奋，因为确实是很漂亮，很难得。 刚刚也提到了哈，现在进入考试周了，哇，好久没有感受过考试周了。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大学校园里的考试周都是什么样吧。 其实我们学校是这样，因为每个专业的科目不同，再加上今年会有艺考招生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全校结课。然后这段时间就是给同学们准备自己的复习工作，然后会在17号统一考试。 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全脱产了，基本上就是都在这个宿舍或者是图书馆里，2点一线，还有食堂。对吧？ 主要就是都堆在图书馆里复习。 现在就是靠自律的一个阶段了。那什么时候能够全部结束这个考试周呢？ 大概27号左右全校就全部结束了。就是放假了。 结束以后寒假韩雪有什么打算？ 哎，其实我们学校的寒假，据说是全省放的最短的，只有40多天。我个人的 只有40多天。 对。然后我个人会在长沙进行一个家教工作。其实大部分的同学还是会选择回家过年，因为寒假嘛，有个春节在。 哎，我只想说，好好的珍惜你的只有40多天。 好吧， 只有40多天。好， 那希望韩雪密切的关注你们湖南方面学生的动态啊。关注完了以后，时刻和我们进行连线啊。也希望你考一个好成绩。现在应该准备是去图书馆自习了吗？ 是，马上就过去了。 好，给你拜个早年。 加油， 祝同学们都考试顺利。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有一句话久久的回荡在我的脑海里，只有40多天， 只有40多天。 真是幸福的人啊。 我还看到一个消息，说是好像是河南警察职业技术学院，他们放假90天，是全国放假最长的学校。 天哪，寒假放90天呀。 我想 暑假再放100天，对吗？ 对，然后甚至还这个 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生还说，哎，放假太长了，不知道自己干什么。嗯、很多网友就在下面评论说，你要不愿意放，咱俩换一换。 好好的享受这个青春的假期吧，多学一些东西、嗯、或者多体验一些东西，体验一些可能你在大学校园里边比较受限没有办法去的城市啊、 哎、 啊接触到的人群，我觉得会是你很宝贵的青春的财富。 嗯，继续我们的这个活力最前沿的资讯方面吧。 嗯， 刚刚说完了这个欧洲足球，我们再来看看亚洲足球。 嗯， 昨天下午四点我们也在办公室看了这场比赛啊。 嗯， 2018年亚足联 U23 锦标赛揭幕战， 嗯 啊，在我们国内的常州奥体中心进行，中国队迎来了阿曼队的比赛。 嗯， 那么最终中国队3-0获胜。 嗯、 U23国足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将是乌兹别克斯坦，比赛时间为1月12号，也就是后天。 嗯，我喜欢这个比分哈，3-0。嗯，而且 U23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接近于成人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年龄阶段了哈， 对， 应该说这个好的一个梯队建设真的是一个项目能够长足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哎、 嗯，所以也希望这些年轻人们啊争口气。 嗯，是的，我们的这个首发的队员里面啊，其实因为 U23确实就是基本接近国家队了。 嗯、 我们这些首发的球员里面就有像何超啊、韦世豪啊、高准翼啊、刘一鸣啊、杨立瑜啊、 嗯、 这五名曾经就征战过东亚杯的国脚。 嗯，未来可期呀、啊，年轻人们加油。 嗯。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篮球方面的消息哈。1月13号到14号，2018年中职篮全明星周末将在深圳大运中心举办。那昨天呢，中职篮公司正式公布了南北明星队的首发阵容及替补阵容。应该说在这个正式公布之前，大家也有很多的猜想哈、 嗯、 有很多的这个打分。那这次呢，南区的首发阵容里有3名广东队的球员，分别是易建联、周鹏和赵蕊，另外2位呢是深圳队的顾全和浙江队的吴前。 嗯， 北区的首发阵容里呢有2位北京首钢的球员、 哎、 分别是翟小川和方硕，另外3人呢都是辽宁队的，他们是郭艾伦、艾德军以及山东队的丁彦宇航。 嗯，主教练方面啊，南区明星队的主教练由 CBA 常规赛第26轮后南区排名第一的主教练担任、 嗯、 而北区明星队主教练则由北区排名第一球队的主教练担任，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值得期待。 嗯，相信13号和14号的这2天的比赛应该是会特别的吸引眼球的、 哎、 因为这是咱们国家现在就是现役的篮球运动员最顶尖的水平的选手啊， 特别期待啊，特别期待。 嗯，像他们打出精彩的比赛。 对，记住日期啊，1月13号、1月14号。我估计我们体育广播也应该会转播吧？ 一定会的， 一定会。 说完了体育，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文娱吧啊。说这个《了不起的匠人》第3季回归，将展现各行师徒传承的故事。那《了不起的匠人》呢，它的类型是微纪录片哈。它的第3季呢，马上宣布回归了，将于1月18号正式在优酷首播。那第3季呢，将通过师徒传承的主题来展现人性冲突交织的师徒江湖。现在这个匠人精神好像特别的火， 没错 啊、从咱们之前的就说这个纪录片吧，从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嗯， 其实厨师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匠人， 嗯， 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对吧？啊，也是非常非常体现匠人精神的。 嗯， 然后现在的这个《大国宝藏》啊、 嗯， 其实它也有这个程度的，就是体现， 是 因为毕竟这些国宝，他们也是咱们的这个中国的古代的匠人们打造出来的，对吧？ 其实《舌尖上的中国》也有这种感觉。 当然，当然是的。所以这次的这个《了不起的匠人》的回归呢，也是应该是蛮夺人眼球的。那说是北至山东的年画，南至台湾的花艺，然后古至东洋的竹编，新至香港的霓虹灯，各行各业的一代宗师将展现出传奇。而这个负责真人解说的呢是志玲姐姐。 我真的这个不知道怎么想象这个感觉。然后志玲姐姐来解说这个了不起的匠人啊。 嗯， 当然了，第3季还会邀请到电影《冈仁波齐》导演张扬担任监制。那么新一季想必会更加的走心。 嗯， 希望大家来密切关注这个微纪录片《了不起的匠人》第3季。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进行我们的这个情报连线啊，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了北京大学啊，从湖南一下子转回到了北京啊，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大学的小赵同学啊，他现在在什么位置？来。 啊哈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我是北京大学16级本科生赵玉轩，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嗯， 师妹你好。 是在我们元培的宿舍楼的楼道里，同学们熬夜通宵的赶考试之后都在睡觉。 哦， 对， 啊，你看这 是一个战场啊。 对，这就不一样。刚才我们刚刚连线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然后他们是早晨一早就起来要去图书馆这个自习。 嗯， 你们这可好，你们是晚上熬夜，然后白天睡觉哈。 对，昼夜颠倒。 因为晚上可能这个灵感比较突现哈。 嗯， 这个，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也通宵过，搬个小板凳在楼道里。 嗯，赵轩给我们介绍一下，说最近在北大，除了考试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啊，说到这周的新闻，那我想先问珊珊师姐一个问题。 不是珊珊，今天是王爽师姐。 不是珊珊， 我也是师姐，我是09星传。嗯。 啊，师姐好，师姐你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有没有掉进过未名湖啊？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没有做过。 我没有掉进去过吗？ 请问你是三周半还是三周转体掉进去的？是最近未名湖一定铺冰了，现在未名湖应该是一个冰场， 对， 对吧？我在未名湖滑过冰。 现在未名湖已经开始冻了，然后我们的冰场也在1月2号的时候开放了。 嗯， 在这个之前啊，有很多同学都会前赴后继的掉到未名湖里。 哇哦，还有这样的趣事儿。 对，就像我的很多同学，他们在冰面还没有冻牢的时候，就会毅然的踏上湖面，然后在寒冬腊月和未名湖的湖水来一个亲密接触。 是因为要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去冬泳吗？ 没有，他们是真是这个这叫滑野冰了啊。这个滑野冰 很危险呀。 嗯， 对，我觉得可能就像有一首在北大流传很广的歌里唱的是，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所以很多人可能是想看看湖底是不是真的有诗人。 嗯， 还是想自己成为诗人是吧？ 对对对， 这个 从 学生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不应该去滑野冰。 提示大家哈，确实滑野冰挺不安全的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虽然未名湖不是很深吧，但是掉进去还是蛮冷的。 嗯，还有什么方面的事儿？ 啊，除了这个滑冰，还有我们的考试之外呢，其实这两周，好像说真的还没有发生其他很多趣事。 嗯， 可能最主要的还是考试和滑冰这两件事吧。不过， 说说这个大家对于考试的准备吧。 悄悄可以看到他们回家，然后出去玩这样的事情。 嗯， 哦，太好了。那希望等着考完试以后啊，你再和我们连线来说说北大放假以后的场景是什么样，好不好？ 嗯，好。 嗯，好，谢谢师妹。 好， 也祝你考试顺利。 好，谢谢师姐，谢谢师兄。 好，再见。我特别愿意当你的师兄。好，那就这样。嗯，好好的考试。 再见。 好，再见。嗯， 在未名湖上滑冰，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嗯， 对，然后掉进去是一件特别惨的事儿。 大家一定要小心哈。 如果和男女朋友一起掉进去，那就。 它变成一个终身难以磨灭的回忆了， 那就是英雄救美的事儿。 嗯，好，我们继续来分享文娱的资讯哈。刚刚说了一个微纪录片，那接下来呢会说，定档于今年大年初一上映的一部电影叫《遇见你真好》。 嗯， 这电影的片名听起来很温暖，有一点小确幸的这个感觉哈。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导演顾长卫执导的，白客蓝盈盈等主演，还有范明、蒋雯丽特别出演。哇，好久没有看到顾长卫顾大导出新片了。 哎，顾长卫也坦言说，这部影片创作初衷其实是与他17岁的儿子有关。 嗯， 他说儿子青春期的一举一动简直是自己年轻时的复刻版。 嗯， 自己很能理解他的想法，所以拍了一个关于17、18岁年轻人的电影。 嗯， 算是在电影里补偿给自己一个迟到的青春。 嗯， 也是送给儿子一个礼物。 嗯，那熟悉顾长卫的这个小伙伴们都知道，这个顾大导他的这个电影的风格哈，其实是挺文艺的，而且是那种 我觉得是叫小镇文艺啊，就是他特别爱拍那种可能是七八十年代小镇子里啊，小乡村里的那些事儿，包括他的这个《孔雀》《立春》《最爱》这三部讲的都不是城市的事儿。那这次呢，是顾长卫他第一次应该说试水这个叫青春什么偶像什么爱情轻喜剧哈，听起来是个比较洋气的题材，感觉和他之前的这个套路不太一样呢，非常的期待，我一定会去看的。 这部电影啊，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定档在了大年初一啊，过完大年三十，第二天早晨睡个懒觉，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部电影了，名字叫做《遇见你真好》。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过年呀、反而真觉得没什么事儿可干。我每年过年、这个初三以前一定会去看电影。去年前年看的是美人鱼吧、去年看的是什么呢去年看的是大闹天竺总之每年都会去看电影，因为一到过年可能能做的事情反而变少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而且有些电影院还有那种年终盘点回顾，然后从那个早晨的几点一直到几点都在放。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是最后大年三十过年回家没有回到家，然后就在电影院度过了， 这 通宵看电影， 这 很 会是终身难以磨灭的回忆。 没错啊，今天的重点关注，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流感疫情啊方面的事儿啊，聊聊不同的群体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防护事项，因为最近确实流感这个爆发的比较严重。 今年的流感非常的猛啊，只要大家如果是最近去过这个医院里的儿科或者是老年的门诊， 排队排的不像样子， 不只是排队，简直就是一种要爆炸了的感觉哈、确实是最近的流感非常的猛，也是希望大家注意。那我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吧，就是怎么区分这个流感和普通的感冒啊、有几个方面，比如说流感呢，它是这个会持续的发热，一般来说会是这样。那普通的感冒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其实会自愈的，比如说你多喝一点这个柠檬水呀、它会有一个周期。但是流感呢，可能它就是好起来非常的难，而且症状呢非常的重，比如说这个鼻塞呀、比如说喉咙的疼痛啊、这个其实是病毒性感染的一种表征，所以流感不能通过普通的感冒药来治愈，一定要进行病毒性的治疗。 你看看，所以说很多人我估计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误导或者误区吧，这自己没事老硬扛着，扛着最终还是得去医院。昨天的时候有一个报道说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因医生全部病倒而宣布停诊。 哎呦天哪，因为流感的传染性非常的强，所以说就是在一个集体中或者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中，如果是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其他人没有好的防护的话，会很快的扩散这个流感的病情。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千万的注意。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幼儿园呀和小学，可能班里如果是有一个小同学生病了哈，他个人会被隔离不说，可能这个幼儿园也会停课几天的。 没错啊，当然了，这个停诊不是这个其他的原因，而是因为儿科的医生都因为超负荷的工作而纷纷病倒了，足以看出这个流感季的来势汹汹。 所以为了预防流感哈，除了我们提示大家的要这个防风保暖，多穿一点，然后呢不要去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防止传染。另外呢，好的生活习惯特别重要，比如说早睡早起，这就是考验你免疫力的时候。同样是流感，为什么有的人就得呢？对不对？ 好，另外不同类型的群体啊也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啊，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而对于小孩，如果在幼儿园或者学校出现集体感染事件的时候，学校应该尽早的对患儿采取隔离的措施，避免与班级内没有感染的孩子接触。当然了，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儿去医院就诊时啊，对患儿也要做好防护，比如戴好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最后再提示大家哈，其实这个流感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流行性感冒。 最可怕的呢是这个流感的并发症，尤其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流感可能会引起这个肺炎啊、脑膜炎啊这样的一些更加严重的疾病。如果流感没有及时的得到病毒性的治疗的话，可能真的会引发这些并发症，而这些并发症确实是比较可怕的。所以这个年轻的家长们也要多多注意，一定要给小朋友们戴好口罩，对吧？啊，围好围巾， 当然也不要这个太恐慌啊。 嗯，是的， 该看病还是得看病。 嗯，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55，我们在这个时段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We Are Young。 当然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啊，观看和收看的这种渠道 FM98.2 AM927， 还有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以及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稍后呢我们放完一首歌以后会进入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以后回来以后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关于孤独症自闭症孩子的事儿。 嗯，马上回来。 Second, I need to get my story straight. My friends are in the bathroom getting higher than the Empire State. My lover, she's waiting for me just across the bar. My seat's been taken by some sunglasses asking about a scar. And I know I gave it to you months ago. I know you're trying to forget, but between the drinks and subtle things, the holes in my apologies, you know, I'm trying hard to take it back. So if by the time the bar closes 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 I'll carry you home tonight.

feels warmer sleeping here alone. You know I dream in color and do the things I want. You think you got the best of me, think you've had the last laugh, bet you think that everything good is gone. And you left me broken down, think that I'll come on.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brighter. What sets me high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leave myself in that.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北京时间的9:0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我们已经迎来了这个时段我们的嘉宾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林雅薇，是11届北京青年委员、小雨滴儿童行为矫正中心创办者，北京市平谷区林之雨康复中心、北京市小雨滴社区青少年成长促进中心的创始人。 嗯， 欢迎雅薇。 哎，欢迎雅薇。雅薇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雅薇可以看到那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和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一个交流的。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每天的9点到10点，都会邀请一名北京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青年人的那些事儿。雅薇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孤独症儿童的？ 接触这些特殊的孩子是从09年。 贾薇，你可以把那个话筒稍微靠近一点，哎，往前拿一点。

不能说是天才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对自闭症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啊。他们的误解是在哪儿？就是很多人会问到我也听到这个，很多人说，哎，自闭症都是天才是不是？你看他们有画画的特别好的，音乐怎么特别好的，然后有这个特别好，那个特别好，你看电视上演的这个孩子都特别超常，怎么样。其实我更想说，现在只是想用这些有一些特长的孩子，然后去为全国现在在册的1300多万自闭症儿童去发音，让大家关注和了解自闭症，并不是想让大家误解自闭症是天才。有很多自闭症孩子，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去保证自己的一个生活自理技能，并没有，他们连生活自理的技能可能都保证不了的话，他们谈何去学一些别的技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某一方面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优势，但是不是说咱们常人眼中的一个天才。也希望可能我自己的这个力量也微薄，但是希望通过咱们这个活力982，让这个平台能让大家了解一点，自闭症并不代表是天才，而是他们是需要咱们关注和接纳的一群孩子。 是还是相对比较弱势的这样一群孩子。 说到这儿，雅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回顾一下自己从2009年到现在这一路走过来。有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信念或者哪怕是一个点触动你，才会让你坚持到现在。 有，第一个是每次看到我妹妹，就是这个是因为我妹妹，我们每天肯定要接触嘛，这是第一个是她。然后有的时候呢，其实，真的能理解家长的心情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家里边是很痛苦的，然后所以我要坚持下来。然后呢，更多的是看到我们的孩子有进步，那我哪怕说他没有真的。我们通过努力没有被完全的送回到幼儿园或者普小，那他只要有进步我们也高兴。最主要的是我们能把一个孩子送回到普小或普幼，那这条路我就要坚持。只要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被发现然后找到我们小雨滴，我都要把这个坚持下去。我这几年一直我今年吧，不说几年，今年我就收了8名的免费康复的孩子，都是我们平谷这个贫困的家庭，我都是一家一家走访的。像有一家，他一家8个人，有5个残疾人，所以这样的他没有能力那什么，但这样呢我必须是要收的，要帮的。所以只要有这样的孩子存在，只要我还能去维持下去，那我这条路就要走下去。 未来呢？ 未来 有没有个大大的想法或者大大的梦想？ 有，我有现在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吧，不能说大大的梦想，因为我们的孩子进到普幼还是很困难的。我一直有一个小梦想，能自己开一个幼儿园，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能进入去融合，然后通过我们的帮助让他们能顺利的去小学。现在这是我们的小梦想。大梦想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通过我这样的个人，更多的这样的这个社会组织，这个老师，这种康复老师，然后呢向政府和社会发音，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让政府呢更多的去帮助这些孩子。这是大的梦想。我也相信，因为从2013年到现在，我经历的这个政策的一直在政策的支持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方向在走，然后所以大的梦想就是以后能出台更完善，能保驾护航，能让我们的孩子从出生到上学到养老到这个没的那一天的一系列完善的这个政策。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那什么想法，大梦想吧。 我相信雅薇的这个 梦想一定会实现。 谢谢谢谢谢谢。 首先实现这个开办自己的幼儿园， 对， 哈，叫小雨滴幼儿园，对吧？ 对 对 一定会实现的。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特别想问问雅薇哈，因为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从这个孩子小到他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到长大，他有很长的一辈子要走。 对， 那这样的这个过程，对于孤独症的这个发展来说，在国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国外的康复机构，他的社会援助，啊，他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们是怎样成长的？ 我们现在跟美国那边联系的比较紧密，然后对日本的这个这个行业也聊，那个也一直在关注。然后呢，前段时间呢，去年和今年2016-2017年去了台湾跟香港，然后关注了这方面这行业的那个动态、政策法规啊，然后。他们还是比较社会法令支持的还是比较完善的，尤其像美国，美国这方面的所有的一条线的这个政策支持和社会资源的介入都很完善，尤其去年我在去香港的时候，十一月份去的，然后去香港，我们专门跟着香港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博士啊，我们这个教授，我们一块探讨了这些问题，香港那边的政策法规，而且是企业关注加入特别多，他们是不是说他们是都是主动去加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啊，咱们可能国内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关注，可能还是了解的不够多，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后天来去多多努力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和港澳的这些港澳台的这些资源，然后呢落地到中国，然后再结合中国的风土民情，然后再去改善一下，能用到我们孩子的身上，也可以帮助到他们身上。 所以不仅是需要家长，像雅薇这样的热心的公益人士，其实需要很多很多各方的力量哈，众人拾柴火焰高，一起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像产业链一样，这个各个阶段的这个服务和援助都做好。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长久的保证。 对对 对吧？ 对对对， 我们每当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雅薇，我们都会问我们的这个青年委员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青年人的理解，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是给如果你作为青年给自己一个标签的话，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标签可以代表青年？ 首先我还真的是青年人，然后呢我其实想跟那个青年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我是一个从事特殊工作的青年人。我希望呢，因为十九大的时候，习大大说了一句话，叫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对吧？然后因为咱们青年人可能不管是从上学的时候还是说工作了以后，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理想和梦想的，都要去坚持它。然后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学生多的话，我想告诉大家，如果你现在还在考虑要马上要选择高考的话，我希望您考虑清楚了，你以后大学所从事的专业是否是你以后工作要从事的行业，因为这个可能会面临咱们可能会涉及到以后国家的一个那个建设和改造强度的一小块，能出一份力。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从事工作的这个青年朋友们，我希望您珍惜和爱护咱们这份工作，把咱们现在的工作做好，就好像我可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现在爱我的这份工作，我想把这份工作做好，也想为国家的这个特殊教育这块贡献一份我自己微薄的力量，也希望咱们每个青年朋友们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谢谢。 好，谢谢雅薇。 太棒了， 给我们带来正能量满满的一些寄语哈，也是在鼓励我们的年轻人。 说的不是特别好，也希望给大家一些建议， 非常好。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如果说让雅薇 这个真真正正的想要表达的话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孤独症， 对， 多多关注， 多多理解 自闭症。然后如果遇到在你身旁遇到了这样的孩子，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欺负他， 嗯， 对吧，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去对待他，嗯， 另外就是如果真的有时间有富裕的话，多多的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先从了解他们开始吧。 是的， 嗯， 欢迎大家加入到关注自闭症儿童志愿者服务这一方面来。 嗯，这个， 其实大家关注我们青年说也是一个渠道， 哎， 对对， 我们争取 们经常会来一些这种从事公益的， 对， 相关的这样的嘉宾，包括之前来的这个默默总哈，他也是在做这个关爱自闭症的这个儿童志愿者。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青联中有非常多热心公益的年轻人， 对，我对他的关注也是因为自闭症这个三个字眼，然后更多的我们俩聊起来了， 就都是青联委员嘛， 有共同的视野哈，谢谢雅薇在这个清早给我们带来如此充满阳光的一个故事啊，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坚持去实现你的梦想啊， 谢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儿啊，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爽， 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的早晨八点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这样一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当然明天的早晨的9点钟的时候，我们同样也会邀请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青年人的故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